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林卓廷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， 我系刘世良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草。 Get up， 精兵都好胜，义勇要出。 今日介紹嘅咧就係大煮系列嘅大江南北啦，我哋將每一種菜系最精華嘅菜式係 produce 出嚟俾大家，可以拎翻屋企咧就叮熟嚟到食嘅。咁咧就有四樣菜式咧就首先推出嘅，呢個咧就黃山燉鴿啦，大家睇下係有原隻嘅乳鴿同埋咧肇慶酒，係燉好多個鐘頭咧而成嘅。如果你中意食上海菜咧，你就成日都有食噶，就叫腌笃鲜。腌笃鲜系有乜嘢呢？豬腩肉啦，呢、這个咸豬肉啦，百叶结啦。好啦，第三个啦，咸子肉咧就用豬腩肉啦慢煮而成嘅，嗰啲肉咧然后先至松化。好啦，第四道菜咧就叫剁椒鱼头。嗱，大家知道剁碎嘅系啲紫天椒，佢系有整隻嘅大鱼鱼头、肇庆酒同埋泡椒。一睇落去咧就刺激性肉噶啦，其實係做餸幾好咧。你話屋企自己叮翻熱佢，幾 percent 就唔係屋企你煮得到嘅呢啲嘢，其實係咁呢四味餸咧就推出噶啦。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咯，咁今日咧阿土伯就唔喺度嘅，咁咧佢又飞啦，啊，即系啊， 唔系孙德济要浸下呢个是的咩？ 唔知啊，即系呢个佢学阿龙咁威话斋，你咧又飞啦咁样样，咁啊即系今日我哋揾到阿 吴博上嚟啦， 大家好，大家好， 呢排吴博好即系好红，即系不过呢个不似吴博，不同比吴博啊， 你讲吴敏伦博士， 你讲边个？ 退休 博定系边个 啊？ 明德。 嗱，咁啊，即系讲开又讲啦，嗱，咁就咧，啱啱即系上个礼拜啦，其实迷迷啦，就propose 啊，同我哋就话，即系搞一个三台嘅联播嘅一个特备嘅讲座，咁咧就会喺呢一个8月26号，即系下个礼拜二，下个礼拜日啊，就下午4点至7点咧，咁我哋就会有个即系直播嘅论坛啦，咁就揾嚟咗，我即系借呢个机会即系宣传下先啦，咁就吴博啦。吴博真系阿吴明德博士啊，同埋阿徐家健，仲有咧，即系呢个迷迷嘅徐家健啦，同埋阿刘世良嘅，咁就系、是分别系我哋有三个台就联一齐直播咁样样啦，就系城寨我哋花生同埋呢一个迷迷嘅。咁啊，我哋个主题咧主要就系讲呢个世说贸易战，中美鹿死谁手，香港能否自救咁样样。咁啊，其实就好似佢哋都好似系有嗰啲咧，可以报名去出席嘅。咁啊，佢亦都问我哋花生台有冇人去啦，咁样样。咁即系睇阿龙到时去唔去啦。咁我会喺度嘅。咁啊，因为佢 D2 Place 嘅地方咧就唔系好大，即系其实佢嗰边就唔系好大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有兴趣嘅，可以即系 PM。问下阿昌啦，因为阿昌即系佢哋头嚟噶嘛，系咪？咁佢哋搞嘅。 咦，转咗人，之前 Mark 仔嘅，我记得。 啊，咁而家佢搞呢啲嘢啦，系咁啊，即系系啦，咁样样啦，咁啊，即系叫做起码三台嘅，即系喺经济上面最劲嘅，即系呢啲阿细良系咪经济最劲？我唔知啦，咁应该都系嘅，其实即系咁啊，会一齐讲嘅，咁所以都紧要嘅，其实系都叫做系网台界嘅一次盛事啊，系咪？咁啊，就算嚟唔到嘅。都可以留意啊！我哋到期时 Facebook 直播先。好啦，咁啊，讲到呢度咁上下啦。咁啊，呢一个礼拜咧，其实都系本身又系好 Q 闷嘅。如果你讲香港嘅话，其实 啱啱咪阿林郑月娥 Facebook Live 俾人放嬲嬲啫嘛。 系啦，林郑就喺呢一个咧，就因为嚟紧10月就有施政报告啊嘛。咁佢而家搞咨询，屌你同你，即系你好搞唔搞咨询啊？你都知道，其实你搞咨询咧，即系。